石毅把王乐拽出来也没回家，而是拉着人跑到一家酒吧里去喝酒。王乐根本不知道他到底是因为什么原因发了这么一通脾气，一直到看着石毅喝上酒还有一些不满的抱怨： 你干嘛要把我拉出去啊？我还有话要跟一鸣说。 结果他不说还好，一说石毅心头的那股火烧得更厉害了。 我说你一天到晚的就不能做点正经事吗？过年的时候王叔还跟我说不知道该让你干点什么，毕业也这么多年了，一直成天东晃西晃的，既然还闹得跟家里出柜了。王乐，你脑子是不是真的进水了？还倒得出来不？ 石毅这些话其实在心里也算是憋了很长时间了，今天契机有点莫名，但是早晚也得说呀，话一开口也就收不住了。他索性转过身看着王乐： 你家里惯着你，从小到大的随你折腾，可怎么说你也是这么大人了，我说你做事能不能稍微靠点谱？为了个不喜欢自己的男人成天往剧组里钻，疯了。 我不是为了王一奇啊。 我不管你是为了谁。 倒头灌了一口酒，石毅把空杯放在吧台上： 总之剧组你以后不准再去了，不然我就跟你爸说，让他送你出去念书。 为什么？我去剧组又没碍着你什么事啊？ 你成天这样我看不惯。 你看不惯？阿姨，你到底怎么了？ 不过还没等石毅回答他，身后突然又多出一句调侃： 哟，我说是谁又吼又叫的？原来石大公子。 语气很酸，带着一股让人很不舒服的讽刺。石毅皱眉回头，发现眼前这人只是有点眼熟，但是记不起来在什么地方见过。本来心情就不好，他不怎么客气地甩出去一句： 你谁啊？ 他这么一问，对方有点难堪。跟在来人身后的还有两个男的，看着像是跟班一样的狐朋狗友。见到石毅这种态度，赶紧往前凑了一句： 石毅，你也太目中无人了，连赵爷都不认识。 赵爷？看着毛都没全呢，也好意思出来冲爷？ 石毅觉得有点可笑，他歪着头扫了来人一眼，嘴角挂起了一个弧度。 成大了就是什么鸟都有啊，猫猫狗狗的都能出来叫一声爷。不好意思啊，是我孤陋寡闻了，还真不知道你是哪一号里出来的。 对方终于脸色冷了下来： 赵子聪。 三个字儿报得挺有气势的，不过石毅一开始依然没有想起来，他甚至皱眉犹豫了一会儿，才终于在记忆的角落里挖出来，这个人啊，就是跟刘丽传绯闻传得漫天飞的那位富二代。不想起来还好点儿，现在想起来了，石毅态度更差了。他把空杯往酒保那边一推，看都不看赵子聪一眼，只是语气不善地回了一句： 干嘛？ 刚才那个叫出赵爷这个可笑称呼的跟班率先嚷嚷起来： 我操，石毅，你也太嚣张了。 这大呼小叫的架势就跟电视剧里那动辄哭天抢地的罗罗一样。石毅转头扫他一眼： 拍戏呢，我没空搭理你，有话快说，有屁快放。 赵子聪看着石毅，眼底都是针锋相对的敌意，但是很诡异的，他竟然没有当场闹起来，反而是冷笑了一声： 哼，既然人家石公子没空搭理我，何必在这边自讨没趣啊？走。 然后随手招呼了一下身后的人，就近坐在了离石毅和王乐他们不远的地方。所谓冤家路窄，说的也就是这种情况了。石毅一肚子火没有地方发泄，就碰到了赵子聪这个他横看竖看都顺不了眼的人，只觉得今天怎么什么事儿都跟他过不去呢。上午王乐给他打电话，本来是让他帮忙弄两张票，他随口问了一句是干嘛的，王乐告诉他因为英明想看。但是石毅第一反应是英明想看为什么不直接来跟他说，还需要绕一个王乐。这只是当时的第一反应，后来转念一想就猜出来这事儿英明应该是不知道的，出于一种自己也搞不懂的心态。后来 王乐说要来取票拿给英明的时候，他也就跟着一起来了。怎么说呢，那天晚上他都在英明家折腾得够呛，之后也没有再碰头，朋友之间也确实是挺久没见了。以前在十亿的概念里，从来没有试过说有一个朋友或者是哥们儿，隔了几天不见就非得打个电话聊两句，或者非得出来吃个饭的。说的简单点叫矫情，说难听点他觉得有点娘娘腔。俩大男人除了借酒浇愁的时候，哪那么多闲心思凑在一起聊这聊那的呀。但是偏偏就很怪，他就喜欢跟英明在一块儿待着，哪怕话不多说，光对着喝酒他也觉得心里舒坦。现在这样的都市里，能找个志同道合的朋友不容易，十一觉得自己算是比较走运的，跟英明的这份友情他看作一种缘分，哪怕是有点神来一笔，但是他觉得值得去珍惜。十一怎么都没有想到，刚到片场就看见那么一幕，说不好当时他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反正就是有一种上去揍人的冲动。坐在这儿喝酒，他满脑子还在琢磨，为什么会有傻逼导演想要拍同性恋的电影呢？还非他娘的找英明去拍，搞得戏里亲戏外亲的，简直有病。愤愤不满的闷头又喝了两口酒，十一脸色极差，导致王乐在旁边也不敢吭声。这酒吧里人来来往往的很杂，他觉得没事干就掏出手机来发短信。旁边十一喝酒他也不搭理，但是刚刚坐在他们隔壁的赵子聪却没这么安生。酒吧里本来很喧嚣，哪怕是挨着坐也未必能听得到别人说的是什么，但是赵子聪每句话都非得要提高声音去嚷嚷，哪怕是想忽略都不太容易。 你们以为娱乐圈里的人有什么好鸟的？我告诉你们，就算是大明星给点好处一样跟你上床，名声值几个钱呢？人家不怕。 他这句话说完，旁边立刻有人笑嘻嘻地接上， 赵爷子说的就是你那个新女友。 你们也太高抬他了，那就是个小模特啊，伺候得我高兴了，当然就有出头的机会。 您这言下之意是玩过更高档的 影后算不算高级？人前装的跟什么一样，人后还不是说两句就答应了？多大的明星都是一个德行，电影上能拖给那么多人看，底下还刻意遮着吗？啊？ 那赵爷你就说说到底是谁呗。 问的人其实是存心的，话说到这个地步，就连王乐都猜到赵子聪说的是谁了。果然下一刻他故意冲着十亿的背影冷笑了一下， 刘丽呀，认识吧？ 几乎也就是在赵子聪话音刚落的时候，十亿手里的杯子直接砸了过来，没有打到他，但是旁边他那个跟班就没那么走运了，杯子直接撞到额头，血当时就出来了。旁边有人看见这一幕惊得叫了一声，然后王乐就目瞪口呆地看着从小到大最能压得住火的十亿跟赵子聪那般的人扭打在一起，一时间桌子椅子什么都倒了一地，旁边的人都很识趣地避开了，但是也没有人立刻报警。酒吧里的酒保服务生什么的倒是在旁边喊了几句别打了，但是也没有人搭理。十亿其实长到这么大真正上手打架的时候不多，他这样的人但凡心里不痛快，多的是办法可以发泄出去，哪怕真要找人麻烦也犯不着自己动手啊。但是今天赵子聪撞到了他枪口上，刘丽跟他到底分不分的单说，就光冲着两个人在一起这么一段时间，他也不可能坐着听赵子聪这么说，尤其赵子聪这话说出来本身就是为了挑衅他的，忍得下这口气他也不是十亿了。